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taken from the actual IELTS test. It's regarding an inquiry on excursion. 今天我们听的是一段选自雅思听力考试的对话，他们在询问关于出行 excursions。好，我们来看这个生词 excursion, excursion。那么这个呢就是远足，比如说你去一个离城市稍远一点的地方去玩啊，叫 excursion。春游啊秋游啊都可以算 excursion。好，接下来一个生词呢是 cruise。C-R-U-I-S-E 就是 Tom Cruise 那个人名后边的 Cruise， 它是坐船游览的意思，也就是游轮也会用到这个词。那如果你去坐船，可能就是在市里边有一个湖泊，然后呢坐这个船去玩，那也可以叫做 Cruise。 下面一个词呢是 Trek， T-R-E-K， 这个 Trek 是一个走路的小径啊，所以是徒步行走的这么一条路叫 track。 好，这个词呢一会儿也会听到。那我们有了这些个预习的生词之后呢，现在咱们来放第一遍录音。那听这一遍录音的时候，你看看到底询问的情况都有哪些信息。 You will hear a man inquiring in a tourist center about activities suitable for families. Hi,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find out if you have any excursions suitable for families. Sure. How about taking your family for a cruise? We have a steamship that takes passengers out several times a day. It's over 100 years old.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How long is the trip? About 1.5 hours. And don't forget to take pictures of the mountains. They're all around you when you're on the boat and they look fantastic. Okay.And I assume there's a cafe or something on board? Sure. How old are your children? My daughter's 15 and my son's 7. Right. Well, there are various things you can do once you've crossed the lake to make a day of it. One thing that's very popular is a visit to the country farm. You're met off the boat by the farmer and he'll take you to the holding pens where the sheep are kept. Children love feeding them. My son would love that. He really likes animals. Well, there's also a 40-minute trek round the farm on a horse if he wants. Do you think he'd manage it? He hasn't done that before. Sure, it's suitable for complete beginners. Good. And again, visitors are welcome to explore the farm on their own, as long as they take care to close gates and so on. There are some very beautiful gardens along the side of the lake, which also belong to the farm. They'll be just at their best now. You could easily spend 1 or 2 hours there. Okay, well, that all sounds good. And can we get lunch there? You can, and it's very good, though it's not included in the basic cost. You pay when you get there. Right.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悟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我们把今天的录音材料给听完了，其实这一段材料呢是一段对话啊，是有关于 讨论短途旅游项目的一段对话，选自于雅思的听力真题。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他到底讲了些什么。 首先这个工作人员就打招呼， Hi, can I help you? 你好啊，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I'd like to find out if you have any excursions suitable for families. 哎，我想看看有没有适合全家人一起出游的这种短途旅游项目。 Sure, how about taking your family for a cruise? 啊，当然有了，和家人一起乘船游玩怎样？ We have a steamship that takes passengers out several times a dayIt's over 100 years old. 哎，说我们呢拥有一艘蒸汽驱动的船，每天好几波客人都带出去去玩。这艘船呢已经有100多岁了。That sounds interesting. How long is the trip? 哎，听起来挺有意思啊。那么去一趟要多久呢？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啊，大概一个半小时。英语表示一个半小时都有几种说法呀？你可以说 an hour and a half, 啊，你也可以说 1.5 hours, 一个半小时。你还可以说 one and a half hour, 就是把这个 hour 放在尾巴上。one and a half hour. 嗯。 And don't forget to take pictures of the mountains, 啊，说不要忘记去拍照，给这个大山拍一些照片。 They're all around you when you are on the boat,And they look fantastic. 在船上的时候，群山围绕，可壮观了。 Okay, and I assume there's a cafe or something on board. 那好啊，船上是不是有咖啡厅之类的地方呢？ Sure, how old are your children? 当然了，您的孩子们有多大呢？My daughter's 15 and my son's 7. 女儿15岁，我的儿子呢7岁。Right, well, there are various things you can do once you've crossed the lake to make a day of it. 到你这个穿过了这个湖，到达湖的对岸呢，其实还有好多可以游玩的项目，可以够玩一天的了。这里边有一个词组 to make a day of it, 也就是这个 it 是指可以游玩的项目，可以完全去花一天的时间，就是这个意思。One thing that's very popular is a visit to the country farm. 还有一个呢，很受欢迎的节目就是去参观乡间农场。这个 country farm 啊，其实就是感觉有点像这个采摘园啊、农家乐这一种形式啊。像这个城市里边嘛，他都很少有机会让孩子去看一下到底种地是什么感觉。那你去这个 country farm 呢，他就可以去看一看，见识一下这个农村的这种乡间的这些情趣。 You are met off the boat by the farmer, and he will take you to the holding pens where the sheep are kept. 好，这里边呢很有意思。To meet off 是接什么什么人的意思。他说你在下船的那个时候呢，就有农场主去接你了，所以是 you are met off 是用的被动语态。人家那个农场主呢就在船那儿等着把你接下来。 And he will take you to the holding pens、啊、这个 holding pen P-E-N 你觉得这是什么意思？那肯定是大家说了简单啊，钢笔啊，那不就是 pen 吗？其实 pen 呢还有就是养动物的这个圈的意思，什么羊圈啊、猪圈啊、牛圈啊都可以用 pen 这个词。他说 they take you to the holding pens where the sheep are kept. 接下来这个农场主呢就会带你到这个养动物的地方，那儿主要养的是羊。你看养一个什么东西吧，英文的动词用 keep， 那么 where the sheep are kept 用的是keep 的被动语态。那么这里边呢，如果你说我养小狗养宠物，英文也用 keep。 如果我用英文问您养宠物吗，英文就是 do you keep a pet。 所以这个 keep 就是养小动物的时候用的词啊。那个通常大家都不会想起来是 keep 去搭配它，现在你就知道了。好，那么课文里也是用的是 where the sheep are kept。 那么 sheep 这个词它呢复数的形式和单数的形式都是 sheep 啊，所以它没有 s 这种复数形式。那如果是多于一只的羊，那你动词还要用 are 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 sheep 其实是一个复数形式。Children love feeding them. 哎呀，说那太好了哈，孩子们就喜欢去喂那个羊。My son would love that. He really likes animals. 我这个儿子肯定会很高兴的，因为他喜欢动物。Well, there's also a 40-minute trek round the farm on the horse if he wants. 哎，他说如果呢小孩子有兴趣，还可以骑着马绕着农场，骑行一圈。那么这个一圈的时间是40分钟。绕农场一周，所以骑马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就是说这个小孩子啊，骑马可能还是比较危险啊，我觉得他一定要确保安全，不知道这个他的服务怎么样。 Do you think he'd manage it? 于是这个当妈的就问了，说他自己能行吗？ Manage it 啊，这个 manage 就是搞定的意思，大家知道 manage 其实是管理，这个含义都是比较熟悉的，但是搞定一个什么事情也用 manage。 他说 Do you think he can manage it? 这个 it 就是指骑着马绕行这一件事情、啊、He hasn't done that before、啊、他可是从来没有骑过马呀。 Sure, it's suitable for complete beginners、啊、说没问题，这个项目就是完全的新手都可以很合适的去玩。Ah, good. 那太好了。And again, visitors are welcome to explore the farm on their own. 啊，当然了，也可以自由活动，自己去探索这个农场。As long as they take care to close the gates and so on. 啊，只要他们能够注意及时关好门，等等这些具体的事儿就行。那、这个关门是指什么呢？就是在你参观这个羊圈的时候，如果你开门进去了，你要及时的把这个门关好，不然这个小羊就都跑到圈外面去了，是吧？所以呢，马也是一样啊，所以要及时关好这个门就行了。接下来呢，他就，那有没有人同学就问了啊？我以前学生就问了，老师那个 gate 和那个 door 有什么区别呀？ 哎，这个 door 一般就只是一个房间的一个门。一户人家的 door、那 gate 呢可以大到那种学校的大门， 对的，差不多 敞开式的那种、哎、 对了，所以这个门呢其实是有一扇一扇的具体的那个门，那个叫 door， 而 gate 呢可以是指入口处。他说那个 close the gate 就是你去看那个小羊圈的时候，那个入口处呢它不见得是有那一扇的那种门，它可能是个栅栏。 对，而 door D-O-O-R 那个最常见那个门呢、就是指房间门， 对， 它就指一个封闭空间的一个一扇门。 哎，好，现在知道这个 gate。那我要是说咱们在入口处集合，可能这个入口处就没有关的，只是一个栅栏，或者只是一个门洞，就是一个拱形的建筑，中间没有阻碍的东西，这也可以是一个 gate。接下来呢，他就继续提供这个信息。There are some beautiful gardens along the side of the lake, which.Also belong to the farm. 他还会在这个湖边有若干个美丽的花园。那么这个呢也是属于农场的。那这里边呢 belong to 这个词组是属于，比如说这本书是属于我的，英文你可以怎么说呢？ The book belongs to me.这个 belong 呢它是一个动词不及物，所以呢如果是属于谁谁谁，你要用 belong to somebody。 那么还有一个它的名词形式叫 belongings， belong 后面加了 ing 再加 s， 也就是属于某人的东西。那通常来讲呢，你去公共场所他就会说了看好自己的东西啊， please watch out your belongings， 就用的是 belongings 这个词。好，再接下来呢，他说 they'll be just at their best now 啊，现在正是最美的时候，是在他们最佳的时间，也就是这个花园呢现在花都是盛开的时候。 at someone's best 也就是 在他们最鼎盛的时期， 对，黄金时期啊，就是这个意思。 you could easily spend an hour or two there啊，你很轻易的就会在那儿花上一到两个小时，也就是在那儿玩逗留一到两个小时。Okay, well, that all sounds good. 啊，非常好啊，这些都听起来非常好。那我问同学，为什么不用 sounds well? 这不是动词应该接副词，对不对？ 但是它就是这样的，就是 sounds 后面加的就是一个形容词。 哎，这因为是什么呢？因为 sound 是系动词， 对 吧？对，它是一类的感官动词，比如说 it sounds good, it feels good, it tastes good, 这都是感官类的系动词。那么这些系动词呢，它既有普通动词的含义，它也有系动词的含义。那么你一看是系动词加表语的结构，它就应该只加形容词，不能加副词。That all sounds good 啊，这个口语里面非常的常用，你可以把它整体记下来，不用管那么多为什么，你就是一个单数的东西做主语，比如说 the idea sounds good, the proposal sounds good, 啊 ，the plan sounds good。好，你把它全部都做 sounds good 作为一个整体去记，前面加第三人称单数。那如果是复数呢，比如说这些项目听起来不错，那你就变成 the projects sound good， 这个单三的 s 就不用加了，清楚吧？ And can we get lunch there？ 啊，我们在那儿能不能吃午饭呢？ You can and it's very good though it's not included in the basic cost。你当然可以吃了，那个餐还非常的好，尽管说呢餐费不包括在你的基本的费用里。 You pay when you get there、 哎、 吃饭呢得另付哈。 对，你就到那儿之后呢单付就行了啊。就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旅游团就是有人吃有人不吃，那所以它也不好全部都包括在这个票价里。 嗯，所以呢你吃的时候呢你就付，你不吃呢就不付、哎、因此呢我们就没有把这午餐费用包括在整个打包的费用里面去了。 好，那我们逐句讲解就到这里，现在呢咱们再听一遍录音。 You will hear a man inquiring in a tourist center about activities suitable for families. Hi, can I help you? I'd like to find out if you have any excursions suitable for families. Sure. How about taking your family for a cruise? We have a steamship that takes passengers out several times a day. It's over 100 years old. That sounds interesting.How long is the trip?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And don't forget to take pictures of the mountains. They're all around you when you're on the boat and they look fantastic. Okay. And I assume there's a cafe or something on board? Sure. How old are your children? My daughter's 15 and my son's 7. Right. Well, there are various things you can do once you've crossed the lake to make a day of it. One thing that's very popular is a visit to the country farm.You're met off the boat by the farmer, and he'll take you to the holding pens where the sheep are kept. Children love feeding them. My son would love that. He really likes animals. Well, there's also a 40-minute trek round the farm on a horse if he wants. Do you think he'd manage it? He hasn't done that before. Sure. It's suitable for complete beginners. Good. And again, visitors are welcome to explore the farm on their own, as long as they take care to close gates and so on.There are some very beautiful gardens along the side of the lake, which also belong to the farm. They'll be just at their best now. You could easily spend an hour or two there. Okay, well, that all sounds good. And can we get lunch there? You can, and it's very good, though it's not included in the basic cost. You pay when you get there. Right. 好的，我们又把今天这一段选自于雅思的对话听力给听完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赶紧来回顾和复习一下今天这段素材中出现过的最重要的一些词汇。 对，首先呢，我觉得要给大家一个造句练习的机会啊。咱们来看春游和秋游这种用什么词来的呢 ？Excursions。好，那我们顺便再整理一下和它意思相近的还有哪些词啊？其中一个呢叫 field trip。Field 就是田野那个 field trip 实地考察，通常呢它是一个玩和学习相结合的形式，就是你虽然是去好像是去旅游玩去了，但是呢它同时呢它还会有一些考察，老师会留一些作业，这个叫 field trip。 比如说我们在加拿大时候呢教英文的时候，这个 field trip 就是把那些学英文的同学呢带到了加拿大的市中心那儿附近有一个湖，那么这个湖呢也有船啊，那然后呢各班分组做一些游戏，比如说唱英文歌啊，然后呢去 在看这个湖的介绍，还有整个城区的介绍，这些都是英文的，然后再让大家复述，就是其实它是一种课堂以外形式的一种教学活动啊，这个叫 field trip， 也可以翻成这个春游秋游啊，但是它带着学习的色彩。而 excursion 呢，就只是去玩儿。好，接下来一个词呢，我觉得用的就是 be suitable for， 是适合什么东西的意思。Be suitable for 在课文里边呢，它就是说 suitable for children 啊， something is suitable for children， 有些东西适合孩子玩。那它的否定形式呢，比如说这些不适合孩子玩， 那就在 suitable 前面加一个否定的前缀，就变成了 unsuitable。 对了， be unsuitable for， 对、啊、un 就是字母 un， 这两个字母组合到一块， 好， 变成一个否定前缀 un， unsuitable。 那再来哈、啊，你很适合我。 You are very suitable for me。对了， 但是还不如说 you suit me 吧。 You suit me。它其实这个 suit 更指一个空间上的概念，适合。比如说这件衣服穿在我身上很合适 ，it suits me very well。 对， 它是空间上的。而你说的这个你适合我，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一个适合， 你的性格适合我， 哎， 你的这个时间适合我， 脾气适合我，还是什么、啊、它是一个抽象的，所以就是 be suitable for。 所以 be suitable for， 当这个 suitable 作为一个形容词的时候，它可以适合的那种范围更广一些， 对、 啊、 就是引申含义上的 suitable 可以比较多、好，再来呢就是 on boardon 一个词空格 board board， 通常在火车、在轮船、在飞机都可以用 on board， 它不用比如说 in the train 什么 in the ship， 不这么说、在课文里边他说 I assume there's a cafe or something on board， 就是在船上我觉得应该有这个咖啡或者类似的东西吧，这个 on board 就是在船上的意思。那它是一个介词的词组，它不是一个动词。那你要是说船上有什么东西，就是 there is something on board。 好，这个我觉得需要大家比较注意一下哈。再来呢就是 to meet off someone， 其实是接某人。那如果说我的同学会到机场去接我，英文应该怎么说呢，就是 my classmate will meet me offAt the airport, meet me off. 那我说我会被同学接到，被动的呢 ？I will be met. I will be met off. I will be met off at the airport by my classmate. 对了，好，所以这个 meet， 这个 meet 搭配的词很多，还有一个搭配叫 meet up。 Meet up 是什么意思？是碰面的意思吗？ 对，就是见面聚会的意思。 嗯， 啊，比如说那个国外曾经有一个就是很松散的，社交的这么一个习俗，就是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啊，大家都去 meet up， meet up someone， 那就是不认识的人啊聚在一起，大家见面聊聊天，互相认识一下，自我介绍，这就是 meet up 的一个用法。 没错 啊，那我记得以前还曾经有这么一个网站叫做 tuesdaymeetup.com 啊，现在我也不知道这个网站有没有了，估计随着这个手机的大量的使用，人们也都不在网站上去联系这些事儿了啊，所以呢 meet up 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我把它写成 meet 不空格，或者写一个横线 up， 就是一个名词性质的相约、约见的意思。 嗯， 好，再来，咱们再弄最后一个 belong to。 belong to 它就是属于的意思。 好，那我们来造一个句子哈。嗯，这所房子属于我们三人。 This house belongs to us three。 对了 ，This house belongs to us three。好，那再来哈，这所房子。不属于我们。 This house doesn't belong to us three。 对了，不属于我们、那 属于不属于，这个一定是一个主动的，对吧？ 哎，对， 它不是 be belonged to， 那不对哈。 不对。 就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念多听，然后听顺了、说顺了，自然而然你就知道 something belong to somebody 指的是某一个东西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